生是残酷的笑话。 是来自 Jazz 带来的苏菲亚的愿望。说到愿望呢，其实我这个人呢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，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和愿望。如果一定要讲一个话呢，我觉得我的愿望是希望可以环游世界。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 夏天里过圣诞节。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张敬轩的性格呢，应该算是很谦逊的，但是呢，也凭借一次又一次完美的表现，比方说2006年和王菀之的拉阔，2008年翻唱林忆莲的拉阔，还有2009年和方大同的拉阔，一首又一首的 Life 呢，征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，让人知道呢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歌手。听听看他自己的这个创作，来自张敬轩，这首歌叫做《期待》，非常的好听。 听过你说goodbye之后，我自己掉眼泪，自己那么用心，那么投入，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眼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。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完美人爱，不受伤害。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完美 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 I'll never make you cry， I'll treat you right to the love that comes your eyes baby。 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完美，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。可是变成了依赖，都期待只有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。投入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。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见你好几遍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 No，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爱，能够为人爱不受伤害。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每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，You're right through the love that goes your eyes, baby.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。 这首歌呢来自张敬轩，叫做期待。继续听到爱呢， 你在怀里藏什么，记得抱不紧我，在你胸口找 的迅速压垮着我。 H.E. 带来的爱呢，继续听到三毛作词，潘越云和齐豫三个好朋友共同的作品，这首歌呢叫做梦田，你想听听看。 每个人心里的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一个呀一个种子是我心里的。

发现。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《忍者》，接下来呢，继续送给你来自彭佳慧的《敲敲我的头》。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泰国拍的，所以跟歌曲的感觉一样呢，很热情，而且有异国风情的味道，是 Twins 带来的 Samba。 奇景百脉都打开，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，张裙子如何第五百都需要天才。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，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帅，每个人的舞步当然只懂只成一派，我懂得跳舞所以我存在。虽说跳舞人像动物， 空白。

收获所有的光荣。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，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。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，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王力宏在歌手、演员和导演这三个身份上面呢，都转换的不错。所以说呢，不光是艺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需要一点突破的精神，这样呢，就可以不断的来挖掘出自己的潜力。这个小节呢，就让你听到王力宏的这首作品《花田错》。 夜花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心春雨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不醉不归。 我听你犯的错， 说和我笑天忘掉， 我听你犯的错，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《花田错》。 无论你在南极在北极，我的爱快递给你。